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英国舰队攻入虎门，清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守将之一达邦阿甚至动了逃跑的念头。 上横挡岛炮台守将达邦阿带着手底下的残兵败将连滚带爬上了快卸船，他抬头一望，多隆武和200多露营便兵在巩固炮台上盯着他们，一丝溃难划闪而过，旋即被逃命的欲望压灭。为了防止多隆武阻拦，达邦阿喝道：长将李海，锁上木栅！两个亲兵手脚麻利，拉紧木栅，用铁将军锁住，扭头跳上山板。达邦阿抽出腰刀，使劲一挥，他砍断缆绳，起！水兵们喊着号子，荡起船桨，四条快卸船像水藻一样一耸一冲的驶离了上横挡岛，比赛龙船划得还快。多隆武见状一下子火了，指着快卸船是破口大骂：达邦阿，你他娘狗娘养的！他一个箭步跳到舵口，抬起一杆抬枪扣动扳机，没打中，几个兵丁接踵而至，端起台枪朝逃跑的快卸船射击。一个水兵被击中，身子一歪掉到水里去了，一个兵丁揪下灰布缠头狠狠灌在地上： 哎，贼娘的，那当官的溜了，老子不卖命了。 另一个炮兵吼道： 我日他祖宗，达邦啊，这家伙就他妈会作威作福，老子要打他的黑炮！ 说动手就动手，他这一招呼，几个炮兵立即过来帮忙，推动一位千斤小炮点燃炮捻，砰！一声响，炮弹朝快卸船飞了过去，但只打在桨中，掀起一个水柱来。达邦阿恍然一惊，但他命大，没有让他丧命，只让他失身了。全岛官兵眼睁睁看见达邦阿和几十个水兵溜之大吉，军心立即大乱，守兵丧失了斗志，索性躲在炮洞和坑道里听天由命。经过狂轰滥炸之后，英军的近千海军陆战队从三面抢滩登陆，登陆战就像渔夫收大网， 渔网罩住了所有的鱼，每根网线都挂着锋利的鱼钩。鱼儿越是惊惧就越挣扎，可越挣扎就死得越快。渔猎者们因为战果丰盛而兴奋无比，落网的清军却惊魂不定，惶恐万状，不得不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多隆武卧倒在地上，脸庞被炮火熏得乌黑，战袍上沾满了泥土，双手皮破血流。他闭着眼睛，抱着脑袋，听天由命。当他发现自己成为俘虏的时候，痛苦的神盲心悸，嘴角扭曲。他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恨不得把牙床打碎。威远、靖远、镇远三台的清军看得真真切切，上横挡岛就像一座屠宰场，岛上的清军集体投降了。半个小时后，辛好世爵士亲率300多海军陆战队在武山南面登陆，对威远、靖远和镇远炮台发起了冲锋。山坡上和巷道里枪声大作，爆豆一般的噼啪作响，清军阵脚大乱。威远炮台的守军像慌乱的绵羊，被一群斗志昂扬的猎狗追得胆虚心寒，望风披靡。马晨坐镇威远炮台，他弹压不住了，随着败兵向虎门寨溃逃，兵败如山倒啊。关天培站在靖远炮台的巷道口，唰的一下抽出钢刀，厉声吼道：谁敢临阵溃逃，杀无赦！他抡起大刀，企图挡住溃退的激流，甚至恶狠狠地朝一个逃兵砍去。可不知是那逃兵逃得快，还是关天培的刀锋下留有一丝恻隐，只是刀尖划破了那逃兵的胳膊，那兵丁啊的一声惨叫，捂着疮痛落荒疾走，鲜血从指缝间流出，点点滴滴落在巷道里。溃兵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遏阻了。关天培绝望了，他能用衣物换钱留住兵丁，却留不住他们的抵抗之心呢。一转眼，靖远炮台只剩下关天培和七八个亲兵了。英军沿着巷道冲上来，亲兵们如同困兽，挺枪持刀簇拥在关天培身旁，眸子里闪着七分惶恐和三分顽抗的威芒，既像是护卫主帅，又像是雏鹰在寻求老鹰的庇护。十几个英兵冲过去，围成半圆形，黑洞洞的枪口瞄向他们，刺刀寒光闪闪。一个英国军官发出怪吼 Put arms! Show up your hands! 那意思是放下武器，举起手来。关天培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绕，左手紧握藤牌，右手紧攥大刀，腮间肌肉绷得铁板一样紧，眉毛压得极低，牙关咬得极死，泥塑一般纹丝不动。那英国军官又大喝一声 Put arms! 关天培听不懂也不想听懂，他挺起藤牌，迈着沉重的步伐朝英军走去。英军以为关天培这是要投降，但很快意识到他这是要拼命啊。一阵霹雳般的爆响，藤牌被击碎了，关天培被打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满身都是血窟窿。关天培把大刀插入石缝，想撑起身子，但刀片吃不住劲，啪的一声断了。 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其善进退维谷，前有英国的虎狼之师，后有铁心剿夷的道光帝，但他看得非常清爽，清军是不堪一击啊。他明知势不可为，却不得不强为，支应一天算一天。莲花岗会盟之后，琦善以等候皇帝的旨意为借口，一面拖延，一面抓紧时间备战。他带领官佐弁员们登山岗查水口，四处巡视，生怕偏僻岗岔有遗漏，沙袋炮台有浮松，春木等舰有损失。在所有应当设置拦江阀和沉石堵塞的地方，增派了兵丁和义勇。以前琦善是实心求和，现在他是故意泡蘑菇，把缓兵之计运用到了极致了。如此拖了20多天，终于把援军给等来了。贵州总兵段永福、湖南镇甸镇总兵祥福、江西总兵长春率领的4000援军陆续抵达广州。琦善立即派段永福驰援太平区，祥福开赴乌勇，长春开赴大荒教。珠江两岸建成重兵云集之象。琦善等来了援军，可也等来了战争。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虎门七台全部失守，8000守兵溃不成军，关天培为国捐躯。接着是乌勇之战。乌勇位于虎门和广州之间，镇甸镇总兵祥福率领900湖南兵和600粤兵在那里拼死抵抗，但只守了1个时辰就全线崩溃，祥福战死沙场。吴秉鉴和武少荣父子捐赠的甘米励志号武装商船是一条1000吨级的三维大船，经过改装之后配备了34位火炮，那些火炮是武家人托美国齐昌行从英国人手中套购的。没想到水兵和炮兵还没训练出来，甘米励志号就被英军炸成了碎片。还有30条内河哨船也被打沉，清军的伤亡太惨重了。虎门和乌勇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广州，士农工商心惊神悸，流言蜚语满天飞舞，数千域外寇仇被渲染成强横霸道、杀人如麻的妖魔，有金刚不坏之身、降龙伏虎之术，通72变之玄奥，坚船利炮所向披靡，万余清军以肉身御大炮，力成积分。人们纷纷出城远遁，逃避兵患。广州的大小城门人流如注，骑驴的、推车的、挑着担子的、背篓的，千姿百态。牵衣的、顿足的、扶老的、携幼的，熙熙攘攘，呼儿唤女、哭爹喊娘的声音不绝于耳，汤蛟蚁穴似的慌乱与杂闹。琦善写完虎门之战和乌勇之战的奏折，叫钱江誊写留底儿，加盖印鉴之后，用600里红旗快递发往京城。钱江把琦善的奏折誊写完之后，放入大信套，加盖了印鉴，用火漆封口，准备送往驿站。他刚出办事房，就见白韩章和鲍鹏回来了。琦善要他二人去澳门投递照会，再议和谈事项。但英军获悉清军在暗中备战之后，便先发制人了，发动了广州战役。他二人没见到义律，只好折返。钱江可是痛恨鲍鹏，没搭理他，只和白韩章打招呼。可刚说了2句话，就听见有人高喊：“大事不好，八旗兵围了衙署了！”钱江一怔，果然听见大门外面脚步砸踏、兵器铿锵，在门口当值的师爷神色张皇地朝里跑。这钱江吓了一跳，提着袍脚朝大门外走去。 白汉章和鲍鹏紧跟在钱江的身后。钱江一脚跨出门槛，果然见一队八旗兵朝总督衙署奔来，领头的乃是副都统英龙。英龙骑着一匹栗色战马。钱江火急火燎地问道， 哎呦，英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英龙翻身下马，钱知事，我是奉命行事，没有皇上的旨意，我不会带兵包围总督衙署的。 英龙一眼就认出鲍鹏来了， 你叫鲍鹏是吧？ 鲍鹏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满目惊诧，点头哈腰，卑职是鲍鹏。英龙斜睨着他，就像斜睨一个卸了妆的戏子。 你小子真有两下子，浑水摸鱼混得有模有样，舔言当了我大清的谈判使者。 鲍鹏一脸懵懂， 卑职不明白大人的意思。这 英龙的口气可是又刁又横，你是前任总督林大人通缉的逃犯，林大人发下海捕文书，各级衙门放出捕快，上穷碧落下黄泉，犄角旮旯全翻遍。他娘的，没想到灯下黑，你就在鼻子眼底下。 他一招手，厉声喝道， 来人呐，给我拿下。 四个骑兵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鲍鹏摁倒在地，绳捆索绑。白汉章的脸色煞白， 哎，英大人，鲍鹏是齐爵哥的人，奉命与我共同办理遗物，您怎能不请县命就捕了他呀？ 英龙下巴一扬，阿将军和仪大人马上就到，让他们跟你解释吧。 说话间，广州将军阿京阿骑马而来，宜良的大轿就跟在后面。阿京阿翻身下马，把缰绳甩给随行的骑兵，宜良也下了轿。两人并肩走到总督衙署的石阶前，宜良对白汉章和钱江说道， 白守备，钱知事，本官和阿将军乃是奉旨而来，你二人不要阻挡，否则以忤逆罪论处。 一看这架势，钱江和白汉章就知道出大事了，他们不敢拦阻，闪退到一旁。阿京阿、宜良和英龙在八旗兵的簇拥之下进了仪门。总督衙署的左二杂官和胥吏师爷们乱哄哄出了办事房，探头探脑地打听出什么事了，这是我也不知道啊。齐善听了门政的禀报，把红缨大帽扣在头上，满腹狐疑地出了花厅，正好见阿京阿等人疾步而来。 阿将军、仪大人、英大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阿京阿脸色一正， 我和仪大人是来传旨的。 宜良也不阴不阳地说道， 齐爵阁有上谕，您燃香接旨吧。 齐善的脸色苍白，顿了顿，一展手， 诸位请进。 阿京阿、宜良和英龙进了西花厅，齐善把一块蒲团放在地上，慢慢腾腾地设案燃香，然后撩人下跪， 奴才齐善恭候圣旨。 阿京阿取出皇陵圣旨，展开宣读， 据宜良奏报，应你盘踞香港，称系齐善说定让给，已有文据，览奏书刊痛恨，朕君临天下，持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齐善善于香港，善准通商，胆敢起朕恩师阁外，威严要挟，不知是何肺腑。如此孤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齐善着即革职所拿，派副都统英龙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关。 齐 齐善像听见一声撼天雷，他硬撑着身子的胳膊微微打颤，额头上浸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没想到自己从荣耀登场到悲情谢幕只有几个月的功夫啊，更没想到的是宜良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这家伙平日里闷声不响，不露痕迹，一旦出现难局就阴湿刀斧，暗放冷箭。他瞥了宜良一眼，旋即又低下头，后悔没有看透宜良其人。宜良这脸色有点难看，圣旨里有拒宜良奏报的字样啊，那等于明明白白地告诉齐善，他之所以沦为阶下囚，是因为宜良使了绊子。但是抓捕齐善的谕旨可是出自皇上，必须原原本本念给齐善听，无法跳读。宜良掩饰着尴尬，转身喝道，把鲍鹏押上来。两个骑兵连推带搡把鲍鹏拽进花厅，摁倒在地上。鲍鹏本想叫齐善救他，可见他齐善也跪在地上，立马傻了眼了。在他眼里，齐善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出警入卫，八面威风，脚一跺地动山摇，手一挥从者如云。可这没想到竟然丧魂落魄到自身难保的田地，萎靡的不成样子呀。英龙油腔滑调地说，我说鲍鹏，你小子本事够大的呀，啊，连皇上都知道你的大名了，亲自下旨抓你，算你小子有脸。鲍鹏惊得张大嘴巴，他无论如何想不清楚，自己跟皇上隔着十万八千里呢，皇上怎么会知道自己这个区区小人物呢？阿惊阿抖开另一份停记，朗声宣读，齐善带往广东之鲍鹏，捉宜良密委原便所拿，同齐善一并借京审办，倘走漏风声，致令远扬，恐该蜀都不能当此重咎。知齐善钦差大臣官房捉宜良摘取妥助，似有便员来京，敕令带京呈缴。鲍鹏本以为自己鸿运当头，摇身一变青云直上，成了殿阁大学士的股肱和朝廷的传信使者，可没想到优雅转身变成了华丽撞墙，一头撞到了朝廷的大狱里。他稀泥似的瘫软在地，宣旨完毕，还不谢恩？阿惊阿的声音冷冰冰的，齐善这才想起应当说一句感恩话，他的头深深扎向地面，奴才叩谢天恩。阿惊阿朝前迈一步，将地上的齐善扶起，齐爵哥，人在官场上荣辱进退由不得自己，你可得想开呀。齐善撑着膝盖站起来，摘下红缨大帽，雷霆雨露都是君恩，我是罪臣，当不起齐爵阁的称呼了，我是一片忠心为朝廷着想，为朝廷解难啊，可没想到一转眼成了阶下囚了。齐善的眼睛挂着湿乎乎的水雾，指着左面的客座道，坐，请坐。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主人了，尴尬地换了方向，指着右面的座位，哦，坐这边。白汉章，给阿将军宜大人和英大人上茶。白寒章愣在一旁，听到吩咐才答应一声，出了花厅去茶房了。

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